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知天文地理，下知人文科学。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， 好，歡迎大家翻返嚟呢，浩浩汤汤啊。今晚我哋嘅讲题就係世界之最啦。咁其实上个礼拜啦，我哋有讲过世界上最大嘅生物，係乜嘢啊？记唔记得 呢？這个鲸鱼啊。 係啦，嗱，其实呢就要睇下你係讲动物定係植物。 嗯， 如果动物呢就非蓝鲸莫属啦。即係话呢，我哋而家科学家所搵到个恐龙嗰个化石呢，嗰啲骸骨呢，都冇一隻呢係大得过蓝鲸嘅。以长度嚟计，我讲过呢是有一個最新發現嗰個標本呢，就是那個品種呢是長過藍鯨，但是那個呢其實是有取巧啦，因為它那條尾啊， 條尾 是長得有加關的嘛。那如果你又講那個整個體積或者個體重呢，都是藍鯨 No.1。咁但如果你講植物嚟講呢，咁又唔同啦。我都講過藍鯨呢，我哋話最長呢是可以去到30米，都好犀利啦，係咪？但係記唔記得我講過呢，其實最高嘅植物啊， 最高嘅植物 可以去到116米喎，即係而家即係科學家揾到嘅，喺加州嘅嗰啲紅杉木喎，116喎，同30米之分喎，係咪？ 幾層樓到啊？ 咁樣呢，你計啦，其實3米就一層樓㗎啦，係咪？咁就三，係啊係啊係啊，即係係幾十層樓咁高嘅。咁當然呢，咁你話呢個紅杉呢，重定係藍鯨重呢，我都唔敢講下，即係我估佢116米咁高呢，我咁斷估都應該重過嗰個藍鯨嘅，雖然個木照計就即係比較輕啲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如果你講最大嘅生物呢，可能都係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樹啦。咁、 哦、 但係呢最大嘅肉食動物記唔記得 啊？呢熊啊， 大灰熊，大灰熊冇錯啦、好啦，咁但而家呢我哋就倒返轉頭講，就是、最細嘅生物。 嗯，哇！ 咁你话啦，世界上最细嘅生物系咩啊？ 咁咪 好易啫，冇错啦，一定系微生物啦，系、肉眼睇唔到嘅， 系 所以咧，长久以嚟咧，人类好多疾病都唔知点解，好多咧就话梗系神啦、谴责啦、或者咧就系、有啲邪魔啊、鬼怪啊，咁有啲就话俾人系诅咒啊、落咗降头噶嘛吓，咁、但系后嚟咧，科学家咧先知道，其实都系去到十八九世纪嘅时期先慢慢建立起嚟嘅，就系、人类发明咗显微镜啦。先發覺咧，原來有啲生物咧係細到咧，肉眼係冇可能睇得到嘅嚇、無論你有眼幾利都好啦，係嘛？咁有一個啲叫細菌，叫做 bacteria。咁啊，好長時間咧，啲人以為 bacteria 細菌咧就應該係最細嘅生物啦。咁、但係當然咧，即係20世紀咧，我哋就又再發現咧，就係、原來我哋最普通嘅傷風咳，就唔係細菌。就係、病毒，就係、virus。個 virus 咧，其實係比細菌細好多好多嘅。 哇， 係啊！因為細菌咧，基本上都係一個細胞嚟啊嘛。咁、即係等於我哋身體入面嘅細胞咁上下大細嘅啫，係嘛？咁、但係病毒嚟講咧，基本上咧，當然有啲生物學家咧，到而家都係拒絕承認佢係生物嚟嘅。因為佢基本上就係得一啲嘅赤裸裸嘅 DNA， 即係脫氧、核糖、核酸嚇呢啲咁樣嘅一紮嘅基因。咁、所以佢本身咧就冇一個新陳代謝嘅作用啊。但係佢如果有機會入咗去一個生物嘅細胞入面呢，佢就可以呢霸佔咗你嗰個細胞、然後呢就係、所有嘢呢就係為佢服務、然後佢複製嘅時期就複製嗰啲嘅 DNA， 咁犀利啦， 人哋細胞嗰啲 係啦，冇錯啦，係啦，咁所以呢就亦都有啲科學家呢承認佢都係一種生物、不過就唔係，即係我哋對生物嘅定義呢要重新定義過啦，咁樣啊，咁呢、病毒實際上咧有幾細咧？咁當然佢有好多種嘅病毒。咁、但係我就即係、查嗰啲資料咧，原來最細嘅病毒咧，大概嗰個 size 咧、就大概係20個納米。嗱、納米咧，我哋知道咧，而家成日講啦，哇咩納米材料啊甚至係納米嘅潤膚膏啊都有啦，係嘛咩？咁我哋叫做 nanotechnology 啊，係嘛納米科技啊嘛、nano。但係 nano 咧其實就係10^9次方咁解。十负九次方咧，其实即系10亿分之1。 十亿分之一吓、即系 系啊，咁啊十亿分之一嘅米啊，十亿分之一米，咁其实即系等于咩咧？就系、大家 mm 你知系乜咧？就毫米啦，即系一 cm 入面有10 mm 啊，系嘛？咁啊毫米，毫米已经好细啦。毫米嘅100万分之1，你想唔想象到啊？想象唔到啊！毫米嘅100万分之1就叫做一纳米。咁、样咧。原來病毒最細嗰啲病毒咧，大概就係20個納米咁上下啫。哇，細得好交關。咁樣咧，又比較一下咧，就原來細胞膜啊，一個細胞個細胞膜咧，即係我哋身體入面嘅細胞，那個膜咧，原來都有差唔多接近8個納米嘅。 八嚿納米嘅。咁即係話咧，其實嗰啲病毒咧，只不過係即係厚過嗰個細胞膜兩倍多啲。哇！你話幾細咧？病毒啦，係嘛？咁呢個咧就係話係最細嘅一個生物啦。我哋現時所知啊，世界上啦，即係地球上啦嚇，地球以外未揾到啊。咁但係咧，我哋而家如果再追問落去，世界之最嘅，其實即係宇宙之最。咁而家個宇宙入面最細嘅物體係乜嘢咧？ 最細物體 就唔係生物咯。 嗯哼。哦， 咁你又嘗試答下啦，係啦，一定係粒子啦，係乜子啊？乜子最細咧？ 同電子啊，電子都唔 好嘢嚇，真係。雖然你唔係讀理科係咪啊？都有讀過少少物理係嘛？ 少少嘅。 少少。咁樣咧，其實我哋知道啦，而家就係物質，一般我哋係由分子組成，分子就由原子組成，原子就由呢個電子同原子核組成，但原子核就由質子同中子組成，質子同中子咧就由夸克子組成。咁但係夸克子咧，而家咧即係我哋現時嘅科學知識嚟講咧，就發覺係冇辦法再翻落去啦。同樣環繞住呢個原子核嗰啲電子咧，亦都係冇辦法再翻落去嘅。咁所以現時我哋嘅科學理論咧，我哋就當咗咧夸克子同電子咧。就係、是、真係叫做，仲有一啲叫做喵介子啦，或者咁叫介子啦嚇 ，meson 啦，介子、電子、夸克子啦，呢三種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咧就係話係最基本嘅粒子、，fundamental particles 叫做 fundamental 啦，或者叫 elementary particle。咁如果講 size 嚟講咧，就電子嚟講應該係最細。 電子係最 咁，但係電子究竟係幾細咧？但係如果即係、就是、你話電子係直徑幾多咧？其實呢個問題已經係好複雜噶啦，因為我哋講電子嗰個直徑咧。已經唔係我哋平時日常生活入面接觸嘅牛頓物理學、牛頓力學入面嗰個概念嚇，譬如一個咁樣嘅台波嚇咁樣咧，好明顯有個直徑啦，一個籃球嚇有個直徑啦咁樣。但係電子嘅直徑咧，其實本身嗰個定義都係好複雜嘅， 係咪？唔係未必係一個 exactly 一個波形咁。 係啦，咁樣咧，佢使用個邊界亦都好成問題嘅。你點樣定個邊界咧？咁所以咧。就只能夠咧，係我哋用某一啲嘅，我哋用一個叫做經典物理學套用落去嘅一個定義，叫 classical 嘅 definition 啊嘅一個 radius。咁樣咧，呢一個即係都叫做有個數字啦嚇。咁啊，呢個叫做經典物理學入面嘅電子直徑咧，而家科學家所接受嘅數值咧嚇就係 2.8 乘以10嘅負15次方咁多米。哇！十嘅負十五次方，即係咩意思咧？係嘛？即係話一 over，、然後下面咧就係一，然後十五個零。 五個零 嚇，咁啊十五個零咧，其實呢個咁樣嘅十嘅負五十二次方咧，原來係有名嘅。原來我哋叫做飛米。 飛米。 飛就係曉飛嘅飛啦嚇，即係飛翔嘅飛啦咁樣。正如嗰個叫納米咧，咁啊納米頭先你已經巴閉啦，納米啊爭好遠啊，行埋一邊啦。納米係十嘅負九啫嘛，佢係十嘅負十五啊。唔好忘記呢個十五減九，你話爭幾個啫？唔係喎，但係我哋而家講緊嘅係嗰個我哋叫密啊。就 power 喎，即係嗰個次方喎，係咪啊？所以咧，十嘅負五十次係好犀利，好犀利。一般嚟講，嗱，我哋頭先講納米啦，原來一個飛米咧就係、是、等於一個納米嘅100,000分之一，即係又再縮100,000分啦。頭先我哋唔係講嘅係嘛？即係毫米嚇嘅100,000分之一就係納米。原來納米嘅100,000分之一咧，就係叫做飛米啦。咁而家咧，電子嘅直徑啊，大概係2.8個飛米。咁就係現時人類所知嘅最細最細嘅物體啦。 哇！ 呢個就世界之最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跟住落嚟咧，嗱講翻啲咧，哇！冇咁真係，哇！直情頭都暈埋啦，真係太過玄妙深奧啦。我哋講地球上面最熱同最凍嘅地方啊， 嚇嗱。 咁原來最熱嘅地方咧就係美國。嚇呢一個嘅死谷， 哦， 就叫 Death Valley 嚇、咁呢個死谷咧，其實亦都係咧嗰個海平面最低嘅一個鹹水湖嚟嘅嚇，即係佢係亦都可以話，即係陸地上咧佢個海平面係最低㗎啦嚇，咁、最高唔使講就梗係珠穆朗瑪峰啦嚇，咁死谷嗰度咧原來係錄得最高嘅温度咧，曾經去到咧就係、接近57度嘅。哇！真係冇可能想象。 佢嗰啲熱係邊度嚟㗎？注意有冇啊？ 冇㗎，其實真係，即係佢周遭個環境，係啊，個日照係嘛，佢散唔去，一路咁樣。咁又唔係，應該嚟講就唔係話個地熱嗰個問題嚇。咁我哋咧當然嗱地熱就唔計啦，因為點解啊？ 大家可能都去過日本啊，咩大涌谷啊，或者咩好多都咁嘅硫磺，咁嗰啲淨滾水添啦，係嘛？啊，咁啲黑玉子啊，嗰啲雞蛋擺落去，咁嗰啲梗係唔算啦，嗰啲隨時可以去到八九十度攝氏噶嘛，係嘛？咁嗰個係地熱，所以地熱唔計。 唔計嘅。 所以我哋撇開地熱嚟講咧，完全係因為日照嚇、而導致個高温咧，地球上最高咧，其實嗰個數字係56.7度。咁但第二高嘅咧，原來係錄得嘅咧，就係喺呢個非洲北非嘅利比亞。咁、我相信可能都係利比亞南部，即係撒哈拉沙漠嗰度附近㗎啦，咁亦都呢係差唔多去到咁嘅高度咯、即係嗰、那個即係55-56度啊咁樣嘅。最凍嘅地方你話邊度啦？ 最凍嘅地方啦，咁我 好易估啫， 北極啊， 嚇、 北極定南極啊？ 你話啦， 應該南極啊， 係冇錯啦、因為北極呢基本上是冇一個州㗎嘛，係、一個海嚟㗎嘛，北冰洋㗎嘛，咁、北冰洋咪有海冰浮喺度嘅，只不過近年大家都知啦，過去幾十年呢就融得好厲害啦，係咪？咁、當然呢環繞住北極嘅呢就係、有加拿大北部同埋阿拉斯加啦，咁同埋整個亞洲北部啦，同埋堪斯的尼維亞半島啦，即係挪威、芬蘭、瑞典嗰度啦， Scandinavia 啦咁樣。咁但係呢其實都係最凍，最凍呢因為南極有一個大洲㗎嘛，咁、大洲我哋成日都講啦，其實凍也好熱也好呢，你話大陸性氣候極端定係海洋性氣候極端啊？ 係咪海洋性啊？ 極端喎、錯了。逢係大陸性嘅氣候咧、熱又熱過人， 係、 凍又凍過人啊嘛！呢、這個常識，小學生都識啦 ，Javi， 係咪咁講咧？你一時間諗唔到啊？唔係呢個事實上 可以話海洋可以輸入 啲，你海洋係調節氣温啊嘛，係嘛？因為佢嗰個儲熱啊同埋散熱咧係耐噶嘛，但係大陸嚟講你一曬就曬興佢，你一唔曬佢就散熱，所以咧其實大陸我哋成日都講話你咩中國三大火爐啊，特別係呢個內陸嘅地方。是不是熱又熱得過人，凍又凍得過人的嘛。你香港來講有海洋調節是沒有那麼極端的。是不是我以為這些是人識的。 想起我就覺得對的。 但是小學生又過你忘記了。所以逢是大陸性，所以你南極是有個大陸的嘛。所以當然是南極的凍過北極啦。是不是這個就是我們簡單的推論。南極呢原來最凍呢就是在這個蘇聯，現在就是俄羅斯啦、叫做這個Vostok 嚇、我唔記得中文啦，即係咩胡斯托咁啦嚇，佢一個站啊，即係研究站，曾經錄得世界上最低嘅温度，大家估唔估到幾多度咧？我都嚇咗驚啊！原來係-89.2度。 89.2度。 哇！我都以為係80度左右啊，我一路都以為80度，原來而家咧係講緊係接近90度，-90度喎，係好驚人啊！亦都係，梗係講係自然界啦。你喺實驗室度，你隨時去走去嚇、一間大學嘅實驗室，咪你實驗室入面嗰啲液體氮啊，都唔止呢個温度啦，係嘛？咁你嗰啲唔計啊，係嘛？我係講自然界入面啊，嚇個氣温啊嘛。咁呢個係好驚人嘅，-89.2。咁第二咧，其實就係、喺西伯利亞嘅。大家都知啦，西伯利亞最出名啦，係嘛？即係凍啊嘛，凍得好厲害噶嘛。咁所以咧，亦都係咧，但係就爭咗一截啦。西伯利亞原來錄得最低嘅温度咧，就係-71.2度，哇，爭咗十幾度，嚇、都好犀利嘅。其實想像唔到嘅，根本嗰啲依家其實喺暴露出面咧，如果你冇保護嘅話咧，分分鐘真係唔使一分鐘已經死咗啦。嚇、基本上咧，可能根本唔使一分鐘，隻耳仔已經搣得出嚟㗎啦。因為你嗰啲全部嗰啲血管收縮啊嘛，又凝結啊嘛，你根本可能已經隻耳仔噗一聲已經搣咗出嚟㗎啦，係好得人驚，嗰種凍係唔係人可以即係一般可以承受得到嘅嚇。好啦，咁我休息一陣， 咁我就 到你啦。 到我咧，咁我就講翻啲生物啦。頭先講得最大最細嘅生物，咁我今次就講呢個最長命嘅生物喎。 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係 啦，咁財哥你又知唔知係咩嚟㗎？你聽過最長命嘅？ 我就知嘅。嗱，一般人諗咧就梗係話龜啦，咁即係龜代表長壽嘛，係嘛？咁但當然唔係啦。即係如果你講動物同植物比咧，其實動物就一定輸俾植物嘅。咁所以最長壽嘅生物咧，就以我所知咧，地球上嚟講咧，其實係一種杉樹。 杉樹。 pine trees。咁呢種 pine trees 咧，其實就喺加州嘅一啲山上面嘅。大哥咧，佢哋而家所當然佢有啲用碳14啦，記唔記得我講個碳14鑑零法啊、carbon 14 dating 啊嘛，好似係講緊超過6000年。我唔好記得啦， 差唔多啦。 咁你嗰個揾到個資料 咧，都差唔多啦。不過真係財哥，你真係考慮唔到，犀利啊！咁我再考你，就係咧最長壽嘅動物咧， 最長壽嘅動物咧，就真係 問題。不過講清楚啲，就係話呢個係要度得到嘅，即係你度唔到嗰啲就即係冇一個科學方法去度清楚啲，所以就唔計嘅。 係係係係。